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五集，住过来这边也有大半年了，他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。姚敏敏一直不接电话，只要愈发紧张，身上冷汗直淌，却只能故作镇定，对着忙音说起话来。 喂，敏敏。 只听脚步声一顿，还没等池瑶放下心，那脚步声又卷土重来，甚至变得急促。池瑶暗道不好，再也懒得掩饰，张腿就要往烧烤摊的方向跑。 姐姐！ 池瑶及时刹停，身体里绷着的弦就这么断了。这声音她一听难忘，但从未像这瞬间一般悦耳。他猛地回头，恰恰看到陌生男人改变方向，压低帽檐，错过江燕的画面。江燕目光阴鸷地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，拧紧眉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 那个，江燕。 江燕一愣，思绪被池瑶叫出的名字打乱，他不再盯着远去的男人，而是望向池瑶。却见池瑶虚脱般蹲在那里，朝他招手， 过来扶我一下，我腿有点软，站不起来了。 烧烤摊那边才开张就已经非常热闹，池瑶却再没胃口，就近找了个石凳坐下。晚风一吹，他清醒了些，见江燕扶自己起来后还站在一边，便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 坐呀。 不同于池城的聒噪，江燕的话少得可怜，像刚才池瑶向他道谢，他也只是说自己凑巧路过，并没有邀功的意思。虽然他确实是只喊出了那声姐姐，但对池瑶来说那也够了。比起那个陌生人，他这个带着邻居的标签已经可以给池瑶带来足够多的安全感，即便这两周池瑶一直在躲着他。江燕手指一捻，依言坐下。 刚才那个男的，你之前有印象吗？ 没什么印象。 应该是蹲在这边有一段时间了。你这几天注意点，尽量先别出来跑步了。 池瑶背后一凉。 你是说他盯上我了？ 不一定，但你就一个人，还是要小心。 男生的声音平静低沉，池瑶却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默默将外套拢起。他看向江燕，江燕身上有皂角的气味，宽大的白色卫衣更衬得她脸小。路灯光线直白得很，投在她脸上，连细微的绒毛都能看见。池瑶微微眯起眼。 你刚刚说你是路过？ 出来散步，看到那人跟着你，有点奇怪，就叫了你一声。 你叫我姐姐？ 江燕的呼吸一滞，烫红了耳根。 不好意思。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本来就比你大。 24岁过后，池瑶对年龄的概念便愈发浅薄。他被池城叫了20几年的姐姐，也早习惯了这个称谓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如果叫他姐姐的对象是赏心悦目的江燕，他不亏。 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谢谢你。 石瑶撑着膝盖站起来。 欠你一个人情，你有什么想吃的，我请你。 江燕抬眸，这才和他对视。 现在没有。 江燕这个回答挺有趣的，池瑶笑了。 那等你什么时候有了，就和我说。 江燕迟疑片刻，却问： 怎么和你说？ 池瑶扬眉想说他们住对面，摁个门铃不就是了，却见江燕低下头，语气失落。 我已经很多天没有见过你了。 池瑶的呼吸一滞，清风扫过他鼻尖，他不自然地摸了摸脸。 这段时间我有点忙。 我那天是不是不该那么说？ 江燕接的话很密，可神情又很真诚。池瑶思忖片刻， 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错。我不该在不熟悉你的情况下对你有任何揣测。当然，就算我和你很熟悉，也不能在背后那样拿你开玩笑。 江燕凝视着他，眼神因为睫毛搭下来而显得柔软。池瑶不自觉地放轻声音， 江燕，我很抱歉。 这话池瑶早就想说了，有头发丝迷了眼，他拨开看到江燕在笑。 我不介意。 有别于池瑶的轻，男生的声音清亮，掷地有声。 我只是不想你误会我。 池瑶安静下来， 不过我不介意我们变得熟悉。 两人是一起回的小区，路上江燕话虽少，但有问必答。等电梯的时候，江燕说， 你知道我叫江燕？ 那天在球场看到了你，就问了你老师你的名字。 江燕想了想，还是开口问， 你和张老师 算是？ 池瑶斟酌着， 朋友吧。 可江燕却不太满意这个答案，她想起几天前她在外边看到张一鸣和池瑶一起从超市离开的画面，其实她隐约能猜到他们的关系，不是情侣，不算朋友，但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。她没再吭声，唇线抿直，不复先前内敛的姿态，竟变得有些冷淡。池瑶站在他身侧，满头雾水。 现在的男生心思都这么叵测的吗？ 等出了电梯，他想到什么，叫住了江燕。 对了，我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。 江燕回头， 我叫池瑶，不过你叫我姐姐也可以，我不介意。 有便宜不占是傻子。江燕定定地看他两秒。 好的，池瑶。 平常去医院，池瑶一般是秉着环保出行的理念，能不开车就不开车。他去年买的车因为没怎么开，自从上回池省把车开回家后便停在了家里。但在经过昨晚的意外后，池瑶决定过几天就去把车开回来，不然他总是疑神疑鬼。人总要解决当下才能考虑以后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最近总觉得有人在看不见的角落盯着自己，有时臆想过甚，他还会起一手臂的鸡皮疙瘩，这滋味并不好受。意识到自己状态不对，但医者不自医，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缩在车厢一隅而已。然而人不可能一直都缩在龟壳里。最近医院评职称，池瑶都在忙论文的事，有些资料只有医院里有，加班不可避免。这天一下忙过了头，天也黑了。池瑶站在窗边，打开手机，张一鸣给他来过电话，他白天见了没回，张一鸣那边也没再多打扰。这会儿已经过去几个小时，池瑶想了想，给他发了条消息，问他在哪。张一鸣没有回复。池瑶后知后觉地打开自己和张一鸣的对话框，这几天多是张一鸣主动找他，他回复的极少。从一开始的每天三次，到现在的一天一次，足以看出张一鸣对自己的态度变化。池瑶知道自己也有问题，但现在的他就是提不起和人交往的劲儿，像潭死水，永远都在怕麻烦。旁人越是殷勤，他就越有压力， 干脆冷处理，冷着冷着也就没了下文。过去几个相亲对象都是这么不了了之的，没有人愿意一直热脸贴冷屁股。退出对话框，他向下一滑，看到江燕的名字，手指顿停。这几天江燕都没有找他，他欠江燕一个人情，得赶紧把这个人情还上才行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